纪念文学艺术出版社成立70周年报告后，25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。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济南同志、出版社干部和职工参加。报告会上，金济南同志传达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致文学艺术出版社记者、编辑和干部的贺词。贺词指出，文学艺术出版社于主题35年1946年7月25号成立，70年来，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英明领导下，加强和发展成了朝鲜劳动党有威力的文艺出版宣传基地。文学艺术出版社记者、编辑和干部大量编纂并出版思想艺术性很高的作品，为我党的思想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，对此予以高度评价。